事一般令人流泪，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，悲苦深刻藏骨髓，笑话虚四季暗中追随，逝去了的都已逝去，天边每当变幻时，便知是光去。怀缅过去，常陶醉，想到旧事，欢笑面上流泪。人生试问谁能料，石头它焦成翡翠，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，遇到半点风雨便失退，常见红日照东方，每当见夕阳光去。Thank you.